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毛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上二七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茂拿断绳子，把元顺帝的尸体放起来。毕竟他是一国的皇上，留着他的尸体还有用，派专人好好保管，在他身上一搜，搜出国宝金镶玉玺。常茂把玉玺在手中一托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总算弄到手了，成功了！三军是齐喊万岁。这个大仗一直延续了2天，明营是彻底的胜利。当回到雁门关，见着朱元璋，纷纷报捷。朱元璋心里头跟开了2扇门一样，总盼着有今天。不但给大家记功，而且命令军事大帅继续追剿冤兵。以后这个仗啊，好打了，都是零星的战斗。冤兵现在皇上也没了，大帅也没了，成了残匪了，有的缴械投降。有的跑到塞外，有的流窜深山之中，眯起来不敢见人的。咱们书不重叙，朱元璋是彻底胜利，把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给提上来。朱元璋问：“你们现在服不服？”两个人磕头跪地，说：“我们彻底服了。如果能把我们饶了，我们代表大元帝国永远称臣进贡。你毕竟不能把人都宰光了吧？”朱元璋恩待把他俩放回去了。1个月以后，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、胡尔卡山代表3川6国9沟18寨到朱元璋这里前来请降。朱元璋在雁门关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，这一天可太热闹了。朱元璋高坐在雁门关敌楼之上，北蒙这3个王子一步一头一直磕到朱元璋面前，头上顶着降书，跪着交出顺表，向朱元璋表示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扶苏国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，永不谋叛。”朱元璋当时宣布取消大元帝国的称号，把他们改成瓦剌国。这瓦剌国比部落大不多少，其他的地方全划归大明的版图。这件事儿就算做了结束了。 朱元璋经过研究之后，让常遇春屯兵30万，出任山海关的御总兵，让宁国彪带大兵20万出镇玉门关和嘉峪关，把万里长城的边防任务交给两员老将，每人手下带着副将20名，又让大帅徐达奏凯班师先回南京安排后路，朱元璋呢带着军士和其他众将暂时到燕京居住，躲在南京的后事安排好了再起家还都。燕路之上所过的州城府县一片欢声笑语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可算把大元帝给打倒了，老百姓这个乐就别提了。朱元璋是边视察边往回走，这一天就来到北地燕京。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虽然不能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，基本是太平，也用不着战争连月那么紧张了。这些众将干什么？除了逛大街，就是到城外行为采猎，闲着没事儿。可是突然得个不好的消息，军师刘伯温病了。大伙一听这个消息，心里咯噔一声，心说刘军师身体挺好，怎么突然病了？老少英雄纷纷过府探望。安下别人不说，单说常茂、朱穆英这帮年轻人，这一天来到军师府，等进了后院一看呢，刘伯温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。常茂一看，这脸上也不像有病的样，有红似白，嘴唇红红。常茂就有点纳闷，哎，我说军师，我你没事怎么装病玩？看这样你也不像啊。刘军师口打鼾声，晃晃脑袋，一摆手，把仆人们全都辞退，屋里没外人了，小弟兄围绕到床边。刘伯温说：“常茂啊，你说我没有病，我有病，而不你哪儿难受？我心疼，心疼。”而这回我还前头回听说过，我这心疼得怎么治？哎，难治。要难治，那就本过来呗，这一说就完了呗。朱穆英一听，踹了常茂一脚：“你说那啊叫什么话？那啊叫什么叫本骨？那啊啊叫伸腿的。”瞪眼弯，你去你的，你还不敌我这文明。我咱说正经的，先生你真有病。刘伯温点了点头，那有病得请大夫看，都请过了，药也用了不少，全然无效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吃药都不好使，那有什么招？军师你说出来，你就吃天上的月亮，我们也给你够去。你要吃星星，我们也给你摸去。把刘伯温气乐了，那么能办得到吗？茂啊，什么药我都有，我就缺少两味药，这样有了我心病就能治好，是吗？你说说什么药吧。凤法龙须，要有这两种药我就能好。凤法龙须，我这玩意儿人要缺德，得这病也特殊，用这药也个别，哪有这种药啊？常茂他们找了所有的药铺跟药方先生都打听了，人家一听都扑了脑袋，没有。 他们又回来见军师，说这怎么办呢？刘伯温说：“你不用问了，没病总要，我这好不了呢。”小哥们凑在一块儿仔细研究研究，什么叫奉法如勋？小矬子勋方挺聪明，小圆眼睛一转，我明白了。那你说说，哎呀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奉法，娘娘的头发就叫奉法，龙须，都说皇上是龙，他那胡子就是龙须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明儿上朝见着皇上和娘娘，要点胡子跟头发不就得了吗？ 不对，那小矬子你真鬼呀、啊！不过这玩意儿不能要，要这么一说，皇上跟娘娘给不给咱且不说，他们非心经不可。哎，我矬子，干脆你晚上睡不着觉，到皇宫里溜达一趟，把这两样玩意儿你给鼓捣点就得了呗。就凭你那贼头贼脑的偷这么点玩意儿，还不手到擒来吗？ 哎，我说你可把我贬低了。哎，得了，为了军事我就走一趟呗。 他们不知道刘伯温的含义啊。那小矬子徐芳当夜晚间先眯了一觉，到定更天左右换了一身夜行衣靠，斜背胳膊囊，背后背着冰铁鸳鸯棒，才夜入皇宫。他没到皇宫来过，刚小矬子到了一瞅，嚯， 这玩意儿真阔气呀、啊！ 五木一楼，十步一阁，楼台殿阁，金碧辉煌啊！ 心说，怪不得都想当皇上，在这一住真绅士啊！这皇上能在哪儿住呢？ 徐芳根据多年夜行术的经验，探来探去，就找到万寿宫。这万寿宫啊，是朝阳正宫马娘娘临时住的地方。咱没说吗？等南京修好了，他们还走，这是临时在这住。徐芳把后窗户端开，飞身行跳进万寿宫，一看里边静悄悄的，就点着一盏蜡灯，忽明忽暗。徐芳瞅着这也冒光，那也闪亮，里边是珠光宝气。他一抬头，迎着门挂着块大匾，大匾上有四个字，写的是乐在其中。这一个字比他那个头都高，不知道出在何人的手笔。这大匾的转圈呢，是描金画凤，九龙雕花都镶着金，被灯光一闪夺人的耳目。这匾长了下有一丈二，高了下没有五尺半也差不多。徐芳根据自己的个头，根据自己的分量，要在那儿眯着还正合适。嚓，飞身行，他跳到匾后，在这眯着。心说话，我得怎么下手呢？哎，怎么也得等着皇上娘娘睡觉，我拿小刀或者是剪子，弄下那么点凤发龙须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玩意还不能惊吓。他刚上了匾后的时间不大，就听外头脚步音声，进了一帮宫中的太监和宫女，把这屋收拾干净。又见对对红灯开道，马娘娘从外边进来了。小矬子在匾后透过那雕花往外吊线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外边人看他那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就见马娘娘 面沉似水，没有那乐模样。你别看打了胜仗了，不知他为什么发愁，往凤床上一躺，口打嗨声，眼睛眨么眨么，不知道想什么。要么过了片刻，他问一个宫女，万岁在什么地方？万岁在永安宫，去把万岁请到我这儿来，就说哀家有事与陛下商议。遵旨。宫女们出去了。徐芳一想，什么事儿？我也听听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呐。安静他等不说，要么过了一顿饭的功夫，就听外头有人喊：“圣驾到！”圣驾到了，班珠帘子一起，宫娥才女左右一分，朱元璋迈步走进来，在朱元璋身边还跟着个年轻的。这年轻人长得肉头肉脑，猪嘴獠牙，这嘴牙这个难看，大厚嘴唇翻翻着，长得是肉眼凡胎，头上顶着三叉术法金冠，身披龙袍，腰束金带。徐芳还认得，在朱元璋身边这个正是东宫守爵殿下朱标，就是马娘娘生那大儿子，现在是太子，也就是朱元璋百年之后，这位就是皇上。这爷俩在外边进来了，朱元璋一挥手，让其他的人退出去，这屋里头就是夫妻跟他儿子。朱元璋坐到床前呢，娘娘找朕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说陛下，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就是这么优柔寡断的。我跟你商量那个事儿，你做出决定没有？哎，现在为时还过早啊。马娘娘一听就急了，陛下呀，怎么现在还早啊？要等到将来可就全晚了。我这里制定个计划，要奏明圣上。咱们光顾着说开兵建章，东征西讨，对朱元璋的家史没有时间提他。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，封建的统治者，那家里的事儿非常多。现在朱元璋有皇后一名，东西二宫两名，就是正式的夫人一共是三个，朝阳正宫就是马娘娘，这是原配的夫妻，从患难之中两人相识的。马娘娘给他生了一儿一女，儿子名叫朱标，这姑娘叫朱碧贤，就是那韩金虎的媳妇。孟娘娘给生了个儿子叫朱棣，还有个杨娘娘给生了俩儿子叫朱文朱武。所以朱元璋啊，四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在那个封建年代，关于继承皇位的问题，这是一大争端，往往因为这种事情兵戎相见，互相谋杀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朱元璋在这四个儿子当中最喜欢谁呢？ 就喜欢孟娘娘生这孩子朱棣。这朱棣大排行是老四，也就是未来的燕王。再往后说，也就是明朝永乐皇帝。对于朱标、朱文、朱武，他差劲。前文书咱也说了，这个大儿子朱标，从模样上长得是猪嘴獠牙，肉头肉脑。这个孩子不知道随谁，那点聪明劲儿、洒脱劲儿一点没有，到时候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，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。朱元璋对他这个性情十分有反感，认为这个长子啊，白有了，你不能继承我的王位，所以光忙于打仗，就没有立东宫守约太子。马娘娘呢，为这事儿挺着急呀。不管这朱标怎么无能，那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亲儿子要当了皇上，自己就是皇太后，到任何时候也饱了血，也受不了气。要容等着朱文、朱武、朱棣，不管是谁当了皇上，自己不是落到后娘手了吗？他有这么种担心，所以每遇上朱元璋就嘀咕这件事儿，枕头方是揉揉紧催。后来朱元璋一想呢，尽管儿子懦弱，毕竟是长子，他虽然念的书不多，也没短的听别人讲，废长立幼，取乱之道啊。历史上这种事儿不少啊，说歇个二儿子、三儿子、八儿子、九儿子，把大儿子不用了，为这事儿，国家就起内乱。朱元璋一狠心，哎，就立他呗。要不也对不起原配的夫人，在去年的冬季颁下一道圣旨，把朱标正式立为东宫守爵殿下，明确了这个接班人。马娘娘对此非常高兴，但是随之而来她又担心了。担心什么？在自己的家里头，他嫉妒这四儿子朱棣。他一看这朱棣特别聪明，这小孩也会来事儿。一见这朱元璋是问长问短，朱元璋对他特别的那么喜欢，他又怕早早晚晚朱棣取代了他儿子朱标。这是内部的事儿。外部他特别记恨田在彪、常茂、于皋、丁世英、朱穆英，他发现就这帮功臣谁也惹不起，说打就闹啊。特别是常茂，鬼点子还多，性情还暴躁，动不动就想动五八朝。前者大闹燕京，好像没把朱元璋给收拾了，闹得地覆天翻，夫如皆知。马娘娘这心里啊，就中了块币，特别是在白羊关抢先锋报号的时候，韩金虎跟田在彪发生不睦，两派势力他看的是清清楚楚，在下一步上这非杀不可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